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周六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环。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我一开始听到他的第一首作品是《坐忘茶馆》啊，当时我记得我的感受就是，哇哦，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音。有人说呢，他的作品非常的有禅意；有人说呢，他作品的歌词非常的有文言文这样的一个气质；还有人说，好像他的作品没法给他贴标签。今天请来的歌手呢，叫做张三迷。如果你曾经听过他的作品的话，你会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音乐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今天锁定我们节目，你就可以认识一个别样的三迷。收听方式当然就是广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当然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周六的傍晚，不想回家，不知去哪儿。恍然间抬起头，哎，有一家坐忘茶馆。 欢迎光临坐忘茶馆，泡一杯茶，弥漫清香。喝下了，喝下了，喝下了。今天的愁绪，无聊的梦，流淌芬芳。 一间茶馆的装潢、摆设、布景、音乐、气味，决定了它的调性。坐忘茶馆，你听。 日下无浮云，清酒是个夏夜一袭书灰色梦，走走。 这位客官，根据你今天的心情，点上一杯适合的茶饮，一口润嗓，感觉整个人都在漂浮。 个小时的品茶，喝的是茶，放空的是你自己。 在空山海底，我荒芜之心见过你，丢失的都是自己，得到漫长的勇气。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一起聆听张三妮。欢迎光临坐忘茶馆，品一杯茶，忘一件事儿。 欢迎光临坐忘茶馆，泡一杯茶，弥漫清香。 怎么样，忍不住自我表扬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感觉的。 OK 啦，主要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他的歌声很好听。话不多说，17:06，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三妮。 方灵魂舒服在深海里，一时清醒几乎忘记呼吸，声音卡在喉咙，风扫心底，被压迫发动弹的肢体的一些诡异，没空的会忘记神神秘秘找不到痕迹，或许你喜欢清晰的能力召唤我的勇气。 第一首作品我觉得非常符合周六这样的一个调性，就像这首歌的编曲和演唱一样，感觉特别的懒，首先怎么睡睡不醒，然后呢又觉得格外的那种放松和那种惬意的状态。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歌名很难念，盐酸舍曲林，演唱者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三迷张三迷。 嗨，大家好，我是张三迷。 你的粉丝叫你三哥哈？ 啊，没有吧， 我看微博上有人这样叫，你自己并不知道是吗？ 忘了吧。 好，除了三迷，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做客节目，是谁的？两位据说是同学啊，但是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来评评理，看像不像是一代人，感觉要比我们大很多，感觉我们之间就有一条河。好了，是我们这个三迷的制作人啊。 大家好，我是史俊禄，大陆是三迷的制作人。 你们是大学同学是吗？ 是的、嗯、 所以从大学的时候彼此就认识了。 对、 嗯、那目前三迷是有两张 EP 出来对吧？ 是， 这两张 EP 都是你来担任制作人的吗？ 啊，对。 哦，据说三迷在节目当中的话会非常的少，很难进入到他的世界当中去。而今天呢我们这个大陆来做客呢，就是来做一个发言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被打发过来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此刻我们听到的也这首歌的编曲啊，盐酸舍曲林，听起来是那种非常的放松，非常慵懒，这样的一个调性是你在这首作品当中追求的吗？因为作词作曲全是三迷自己完成的吗？ 嗯嗯。 你当时大概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突然间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先有编曲然后才有的、 啊、 所以都是跟着编曲的调性在走。 你的编曲是突然间灵感来了就有了，还是它会有一个像是命题作文一样，或者是 啊，编曲是他可以 啊？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歌很早了，好像是4-5年前了。 嗯， 就我先编了这个，然后他直接在这个架构上唱 啊。 嗯，然后啊，对， 其实大家看一下三迷的歌词，你会发现你的歌词都还挺多的，文字量啊挺多的，然后重复的文字的话也不太多。 嗯嗯， 在现场演唱会忘词儿吧？ 会啊，经常。 所以你的词是一种感觉的具象的东西，还是一种非常抽象的？ 都有吧，但抽象偏多。 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有一点电子元素在里面的。但是你仔细去听三迷其他作品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涉猎的类型挺丰富的。你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类型吗？还是你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尝试。 嗯，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三迷带来了自己的一张 EP， 这张 EP 呢叫做《坐忘茶馆》。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我第一次听到《坐忘茶馆》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被演唱包括这个编曲所深深的震惊到哈。《坐忘茶馆》当中一共有5首作品，几乎是5种风格。 嗯，对。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呢叫做 Floating， Floating 是漂浮。 对， 这首歌是你是想营造出一个漂浮的状态，还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嘞？ 就是人是一旦失眠了就会想很多，然后他就会。 你是一个爱失眠的人吗？ 对，经常。 你失眠会想的大概是哪一类啊？我有时候很饿的时候失眠，就满脑子都是吃的，然后有时候最近事儿比较多，我就会想着最近比较心烦一些事儿。你失眠的时候呢？ 嗯，不知道， 就大脑它在转，可是就是睡不着。嗯， 你是经常失眠的一个人哈。 嗯， 失眠到几点呢？ 4-5点了。 凌晨4-5点。 嗯， 那这首作品是在你失眠的时候就干脆说，那好，那我既然失眠了，我就不妨起来写首作品，还是？ 也没有啦，这个其实嗯，也是我和另外一个词人写的，就是共同都会有的一种失眠的状态，然后就写下来。 虽然我们是很不希望大家会有失眠这种感觉的，但是如果你曾经失眠过的话，在这首 Floating 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失眠当中的痛苦啊，或者是那种非常非常迷幻，非常有一点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三明带来这首 Floating。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三妮。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观看到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今年六月份发的全新 EP《坐忘茶馆》当中的一首 Floating， 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这个歌词一样哈，漂浮。这首歌也是你自己作曲，但是参与到作词当中去的。 嗯，对。 当中我注意到有歌词说到这个，我才是我最大的痛苦。 嗯。 你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吗？ 嗯。 你是一个平时在生活当中像那种，因为我觉得漂浮有的时候像是一种抽离。就是好像在生活当中或者在聊天当中突然间的，哎，人就不知道跑到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你会这样的人吗？ 会啊，会。我现在就有一点。 你现在飘离到哪里去了？ 我不在状态。 我们今天见面的时候我说，哎，你是哪里人，就很老套的那种说法，但是听完以后就觉得，嗯，他说我是外星人。外星哪个星球？你现在又回到你自己的星球中去了是吗？ 很可能吧。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在乎的人。 嗯，你其实是一个很在乎的人。 在乎什么？ 就是在乎一些事情，因为不在乎的话也会少去很多的痛苦和少去很多的纠结呀想法呀。 嗯，可能吧。 那你这些矛盾面在音乐世界当中我觉得会是一件好事吧，你可以把这种矛盾面给呈现出来，放大出来。 嗯，有道理。 大家看视频的话会发现，其实三迷在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仔细看的话感觉没有张嘴。你的嘴的动程很小。哎， 嗯， 但是我又觉得你的歌还挺难唱的。你从小就学唱歌吗？ 从小喜欢，嗯，到了大学才去学。 小时候喜欢唱哪种类型的歌？ 流行歌。 嗯，因为这首歌曲当中我刚刚听到有大概有一点点的像是花腔一样的，但是没有花的那么夸张。 嗯， 有一个跳音的那个地方在。这些技巧都是你日后学到的还是小的时候就会啊？ 嗯，挺自然的吧，可能大学的时候学美声的时候有一点那种就倾向。 你大学时候学的是美声啊？还是有一门课是美声？ 他嗯， 其实是民歌是吧？ 民族唱法。 没有没有，就他都得练。 啊， 老师交代的都得练。 所以你会把就是之前学到的种种的技巧在自己，当然也是你自己喜欢的技巧哈，在自己作品当中给呈现出来。但你没有刻意的说我要把技巧呈现出来。 嗯嗯， 只是说这个地方我觉得需要这样的表达，就会有这样的表达出来。 也没有太钻研我要怎么表达，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 嗯，那对于大陆而言的话，这首 Floating 是他拿的词和曲吗？ 对， 编曲的部分是你来负责给他呈现出来的。 是。 那你们有大概交流概念吗？还是你直接就懂？ 一般的我直接懂。这首歌其实得单拎出来，我感觉。 为什么？ 因为在事先做这张唱片的时候，我就打算做一个比较偏 EDM 的歌。 嗯。 但这个歌它速度特别慢，你又不好直接给三迷领导说改了直接。一般 EDM 音乐都在120左右。 你是不好直接领导，是你也无法领导他，是不是？ 对啊，他很 猛，他也不会参考你的意见，是吗？ 对啊。 所以，那你是在他的这个基础之上，你会加入自己的想法进来。 对。 那这首歌曲怎么样？就从你一开始说的，想从 EDM 变成现在我们听到的，好像有一点 EDM 元素在，但它并不是一个主导。 对，可能就别人看听起来还好吧，我自我感觉可能有点搞偏了，我觉得。 哦，你觉得这首是搞偏了，跟你自己的想法是偏的。 是，嗯。 好，这是我们听到的这张 EP《坐忘茶馆》当中的一首 Floating。接下来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一共唱三首哈，两首呢都好像跟什么病症有关。 嗯、 这首作品叫做《隐形病症》，这是你自己有什么隐形病症吗？ 每个人都有，我只不过写了出来。 你的隐形病症大概是偏哪一方面？心态方面还是 各式各样嘛，再慢慢挖掘。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隐形病症哈、嗯。大概这首歌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就很个人、很自己的，就一个人的空间的那种感觉。 OK，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隐形病症》送给各位。 所了一年，流星划过夜景，留不低一些永远光明。什么都好送给我，乜都好送给我，好都不会再悲哀。若远方为我生命真高兴，真高兴，把梦与幻飞飞。如何是人似欢喜，互相纠缠，细细心机，从未打算怎样挑选好方法如此的神秘。不需呼吸，让戒烟任性一次，分隔跳堂，吹入气息，总是可以借烟气去爱抱，到随风快散去，洗尽枯萎。 隐形病症，三明的作品呢是那种你可以听进去的，然后就沉醉其中。我觉得沉醉其中有的时候不需要去追根问底哈，到底这隐形病症是什么。好像我觉得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然后每一周的工作当中呢都会带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问题吧。我们说可能不会到病症这么大的一个层面上，但是一周下来肯定会有一些隐形的呀，或者是这已经出现的问题存在。这个时候听听歌，然后听一听故事，让自己的问题得到治愈，接下来一周才会有好的状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这届世界杯冷门迭出，赔得我钱包都凉凉了。 风险这么高，不如选择全新帕萨特。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尽享3%低首付，2年零利率，还有万元惊喜驾临，最高14000元置换补贴，保你稳赚不赔。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室内室外均需注意防暑降温。明天下午到夜间有全市雷雨天气，请注意防雷防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其中的经典唱段至今仍广为传唱。7月25号、26号，讲述刘三姐故事的民族歌剧《刘三姐》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中国歌剧舞剧院及桂林演艺集团组成的300余人阵容首次将刘三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影片《刘三姐》作曲雷振邦的女儿雷蕾为本剧谱写音乐，作曲家雷蕾怀着致敬经典的心情担任音乐创作，为此他前去桂林采风，从桂林民歌和桂剧中寻找素材和灵感。雷蕾说，让我感到压力很大的是，当地民歌通常比较短，一般是4句到8句，这样的长度对于歌剧唱段来说是不够的。他运用了歌剧的创作手法，在原民歌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创作出不少咏叹调、重唱和合唱的唱段，让刘三姐作为歌剧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之上。该剧的导演蔡威曼介绍，民族歌剧《刘三姐》最大的看点在于舞美呈现，全剧共有20多个场景变化，利用多媒体和布景平台的配合，主要呈现的故事都是在水上，还原了桂林山水的美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戴月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周六的傍晚，不想回家，不知去哪儿，恍然间抬起头，哎，有一家坐忘茶馆。一间茶馆的装潢、摆设、布景、音乐、气味，决定了它的调性。坐忘茶馆， 你听。 日上无浮云，今就是个夏夜，一袭书灰残梦，走走街花风。愚昧时代，无奈苦恨，人生不过几度平庸，跌跌终成空。 这位客官，根据你今天的心情，点上一杯适合的茶饮，一口润嗓，感觉整个人都在漂浮。两个小时的品茶，喝的是茶，放空的是你自己。 在空山海底，我荒芜之心见过你，丢失的都是自己，得到漫长的勇气。 974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一起聆听张三妮。欢迎光临坐忘茶馆，品一杯茶，忘一件事儿。 欢迎光临坐忘茶馆，泡一杯茶，弥漫心香。 怎么样可以来到坐忘茶馆呢？当然可以通过974 Live Show 这个节目这个入口，你才可以正式的进来哟。17:37，欢迎回来。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张三妮和他的制作人陆，哎，史俊陆在节目当中是如何完成作品的。前半小时当中呢，如果你看视频，你会发现这个大陆啊一直在旁边坐着，感觉就是来聊天的。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哈，接下来他们将会现场弹唱，带来本时段的第一首作品《万象城》，欢迎。 越过山川，留恋海洋，寻觅一个真相。有谁正在那风和浪争吵，迎着月光奋力地跳出这花空，人世间有太多模糊不清的假象， 现场吉他弹唱更像 demo 版本的万象城，真的演唱的很好听。我觉得陶醉其中的过程当中，我又在想，你说你的歌迷真的很痛苦哎、啊、你像这样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很容易就唱跑调，唱的没有调， 没有，还好。 你是刻意的要写的就大家比较不太好唱的，还是没办法就只能唱成这样的作品？ 可能也有刻意的 啊，也有刻意的。 我比较想我的歌我自己唱，不想让别人唱。 你是这样的歌手吗？这不，大家不都是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更多的人唱？比如说我在台上演唱万人大合唱，那才是一个最好的景象。你不是这样的？ 嗯，不是。 不是。还有小故事要听吗？ 哦，要要要要。来，我们对着前面的这个麦克风跟大家讲解一下哈。难道你是希望自己站在舞台上，然后底下鸦雀无声，并没有一个人出现的歌手吗？ 就曾经有一个可能是知名的歌手吧。要唱他的歌，我说谁谁唱，他说啊，不能让他唱，怎么怎么怎么，我说唱了可以给你更多人听到，他不行，我的歌就是我自己的。 你没有听错哦，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一样，我们的开头应该是 Once Upon a Time，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就是听到了你的这个 demo 是吗？还是听到了你作品，想要说自己拿去唱？ 没有，我这是假设。 哦，如果刚才是假设，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跟他聊过这个事儿 啊， 对。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比如说有一位大歌手，然后唱歌也是唱得很好听，然后他可以把你作品演绎得很棒，然后管你要的话，你还是不给吗？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支付版权费。 但确实哈，我在接触三迷收看之前，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个三迷好像从小想喜欢唱歌，但是不想要做那种就认知度太高的歌手。 没有吧，我还是想做认知度高的。 但是你的作品， 哎，个人矛盾嘛，就 这是你的一个矛盾点在， 可能吧。 你现在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众独立歌手吗？ 事实证明挺小众，但是我不想小众。 你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大众接受？ 嗯。 那你会作品越来越流行化吗？其实我觉得跟第一张 EP 相比，这一张《坐忘茶馆》已经相对来说是大家更好接受一些了。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流行化的音乐反而不好写，就是如果永远待在我的舒适圈里面去写一些只能我能驾驭的东西，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原地不动。所以我什么都会去尝试。 像这首歌曲当中，我记得是欲望奋力的跳出这画框一啊，这一句话唱法有两种。第一个那个画框的那个画是往下走的那种唱法，我觉得那个唱法出来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一震的那种感觉毛孔都起来了。后面就是把这个重音放到那个框上去了。这样的改变都是你自己的随意的改变，还是你会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比如说这句歌词我是如何用自己声音来表达出来？ 它得有个区别，不能一直都重复吧。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三迷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作品。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万象城，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作品呢叫做哑巴酒馆，也是这个 EP 当中的一首作品。当然这个万象城也是来自于哑巴酒馆这个 EP。哑巴酒馆这个概念呢还比较适合三迷，话很少， 但是作品很好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三妮。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观看到了，等你们哟。欢迎各位光临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馆，酒馆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哑巴酒馆。 你不说话，我不说话，两个哑巴漫不经心往天打挂，千变万化，让幸福去何必非要执念，管那烟雨几分细雪几分真假，让我做个爱中取暖的浓烈火把，刹那嘻嘻哈哈，养成模样 baby 走呀，自由身乱表达呀，的灵魂没等他，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跟不下行，变化无常，死于生于天地，病于神明，往于盲乎何知，乎乎何事，万物必罗幕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世者，昭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忧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实自纵而不讨，不以击剑之也，以天下为沉着，不可与张羽，以知言为慢言，以众言为真，以欲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与世俗处。 让我掠过深蓝海与后穷途末路，让我肆无忌惮白带进了河木，别再说话，没人回答，都是哑巴。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哑巴酒馆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去年9月份的时候发的一张这个 EP 哈。哑巴酒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嗯，哑巴，就哑巴酒馆。 你的歌是不是大部分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灵感到了以后，然后随着灵感写下去？ 大概是。 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注意到哈，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说到，好像是关于流浪的一句歌词，包括前面刚才听到那个万象城的时候，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喜欢流浪的人吗？你怎么看待家这个概念？ 嗯，没什么概念。 没什么概念。 嗯， 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吗？ 应该吧。 在这样的一个哑巴酒馆当中，你想要营造出来的是一种自由的一个环境，还是它其实是有一种压抑在的？ 还是压抑的吧，但就是 大陆怎么看 啊？我来回答他吧。 嗯， 其实哑巴酒馆是有定义的。 嗯， 哑巴酒馆就是一个具象的场所，每个人来到这个酒馆，怎么说呢，就是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我们两个是哑巴，但看能不能揣摩到对方在想些什么。 通常影视剧当中会有这样的情节出现，就自己一个人走到酒馆当中，你也不想跟其他人说话嘛，然后就自己独饮，独饮的时候你又觉得无聊，观察一下旁边的人，然后大概的去揣测一下对方今天经历什么事儿啊，什么样的种种的。你大概描述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哑巴酒馆这张 EP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嗯，那听起来是有一种孤独点在的。 嗯， 但是当我们走进来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孤独的人身边也不少。 嗯， 但是大家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种孤独感它可以减少一些。 对， 反而会觉得自己变得舒畅一些了。好，这是我们去年九月份发行的这张 EP 哑巴酒馆当中的一首作品。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笑我。 嗯， 笑什么呀？ 笑我。 你是笑的点在哪里呢？也是一个没有概念的。 有概念吧，就是他过了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再去回忆，就是 当时的那些想法。 嗯 嗯，那我们就先听歌，看看作品当中能不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笑我》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来笑我。 是谁擅长干涸，又在烟火中隐没，现实欺我欺我，你一笑泄露流浪花明尽头，却该是最年华。

忘一件事儿。 欢迎光临佛光茶馆，泡一杯茶，弥漫清香。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已经结束了，18:06，欢迎各位光临第二个小时的974 Live Show。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呢叫做张三迷，他唱歌真的好好听，但是他的作品呢确实是很难唱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一下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来到了6点钟的时候呢，越来越接近傍晚了，然后你会觉得天气好像有些燥热，口有一点干，这个时候不要喝咖啡，咖啡容易上火。来，欢迎光临我们的坐忘茶馆，跟三迷好好的品一杯茶，忘一件事情。继续的欢迎张三迷。 前一个小时所听到的歌曲类型，在这首《坐忘茶馆》当中，好像这个歌曲的编曲更加的丰富一些了，然后呢歌词呢也变得更加的简单，大家更好理解一些了。《坐忘茶馆》，我是一个挺喜欢逛一些特色的小店的一个人， 我会发现到一个小店当中呢，这个整个店的装潢啊、布景啊，包括这个灯光以及音乐，是可以体现出这个店主他种种的心思在的。然后你在跟店主交流的过程当中会很有趣。租网茶馆好像跟大家传统意义上认识到的先有词儿再有曲，或者先有曲再有词儿不太一样的是先有的编曲是吗？ 啊，对，就是先编了一个大概和声框架吧，节奏型，然后他唱进去，然后再二次丰富。 所以这一次的话算是对于三明而言是一个命题作文了，给了你一个东西，然后你通过这个东西带给你的想法你自己再给它丰满进去。 嗯，差不多。 你一开始听到他的那个 demo 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没尝试过，然后就挺新奇的。 我觉得这个编曲做的挺复古的。 啊，对，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类型。可能对他是挑战吧，其实。 那对于你而言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出来进行了一个演绎。 对，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它是适合三米的。 嗯。 他演绎了这种歌曲，对他也是一种提高。 嗯。但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这个编曲听起来是复古的，但同时又觉得很时髦。 Why？ 啊？ 为什么？因为有西洋乐器。 就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哈。首先，我觉得他没有那么老派， 嗯， 也没那么单一， 嗯， 听起来很丰富。然后包括它这个节奏感的这个强度啊，觉得是很适合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包括现在这个城市气质在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时髦的感觉在。 这个解释很有意思，我觉得。 你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吗？ 对。 OK。好，这首《坐忘茶馆》呢，也是今天请来的三迷以及他的制作人史俊禄他们合作的最近的一张 EP《坐忘茶馆》当中的同名的一首。接下来又是一种来到呆木的一种状态了。 嗯， 这两天啊，前几天北京下雨，今天没有，但是我觉得今天这种有一点闷闷的气温，然后一种湿漉漉的状态，也有一种下雨的感觉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就叫做《窗外雨》。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观看呢？非常简单，竖起耳朵听好哟。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三妮。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观看到了，等你们哟。有人觉得下雨天湿漉漉的，有人觉得下雨天是烦躁的，有人觉得下雨天是浪漫的。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决定着你听这一首《窗外雨》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三迷和大陆带来《窗外雨》。 也要朝你走去，不曾 似火中星，百毒不侵，却遇见你。后挣扎的默契，悄无声息将你。 不好意思哦，没有提醒一下大家，这首作品是一首很伤的作品。怎么样，听歌的时候有没有眼角有些湿润？一开始就唱到，窗外此刻又下着雨，现在的你在哪里？我的心恣意张狂着，随风摇晃，没有目的。相信每个人在听这首窗外雨的时候，想到的那个对象感啊，都是不一样的。我在听窗外雨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潘妮戴佩妮的这首作品，现在的样子。好像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变样了，变得这个样子，你自己是否喜欢？曾经你爱的那个人又是否喜欢呢？ 多了些皱纹，少了一些装饰，时间它教会了我只做开心的事。 编曲越简单的歌曲就越容易唱到心里。一首是此刻我们听到的戴佩妮的这首现在的样子，当然编曲非常简单啊。刚才也是由我们这个现场演唱的窗外雨突然间想到的。窗外雨呢也是吉他弹唱，我觉得一开始弹幕诞生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 然后这首作品呢也是在各大这个可以听歌的平台当中好像都挺受欢迎的，大家好像很容易就进入到那种伤感的情绪当中去嘛。我看有一条留言是三明自己写的，说有一次自己在哪个快餐厅当中快要走的时候，然后把耳机摘下来，突然间听到这个快餐店当中在放自己这首作品，然后瞬间把这首歌还自己给录下来。你是一个经常会听自己作品的人吗？ 刚出的时候会，就是他刚创作完成，然后刚做成成品的时候就经常会听，过段时间可能就很少。 嗯，那你少听的原因是没有想要听自己的作品，还是说就已经太习惯了，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了？ 因为又有新的了呗，遗忘了旧的。 好，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带来另外一首好听的作品，下面这首作品叫什么名字？ 它是《无丧我者》里面的，它是《今者无丧我》的那个小迷你 EP 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它原曲是《无丧我者》，然后它现在的名字叫我们现在演唱的版本是《起雾化》。 起雾化，但是歌词据说是一样的歌词。 对， 所以如果你要会唱的话，各位欢迎一起唱。接下来还是现场弹唱，继续的欢迎史俊禄和张三明。

974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一起聆听张三妮。欢迎光临坐忘茶馆，品一杯茶，忘一件事儿。 欢迎光临坐忘茶馆，泡一杯茶，弥漫清香。 扑朔迷离确实像是我们今天的主题。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环，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着我们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往后移，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了。最后半个小时可以说是最精彩的时候，因为呢三明说最后半小时作品呢都是大歌，都不太好唱，都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呢锁定视频直播非常的有必要了。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一下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换一种报幕方式，请欣赏下一个节目，你在终点等我，演唱者是谁嘞？猜猜看咯。特别版本的你在终点等我，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临时加出来的啊。这样的一把伞，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愿意接收，来自于张三妮的特别的版本的演绎。应该不止一个人说过你的声音像王菲吧？ 好像还好吧。 所以每次别人说你的声音像谁的时候，你大概的内心的想法是呵呵。哎，真的是一个微笑的表情。哎OK 啊，但是王菲的这样的歌曲，特别是像你在终点等我以及最近出的那首偶遇，对于像我们这种一般人而言哈，想驾驭起来都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你的那种仙气啊，包括你的那种调性啊，在唱他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好像相对来说比我们要更容易进入到情景当中去，是吗？ 他的歌挺好听，我也挺喜欢唱的。 哎，王菲呢有一首作品大家很喜欢，叫做《百年孤寂》。三迷也有首作品叫做《百年之后》。百年之后是一种畅想， 是一种畅想吗？畅想百年之后的样子，还是？ 嗯，它是以作为一个时间，就是它无论是什么时候的百年，但是，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百年老酒真的是年份越久越好喝。OK， 接下来继续的欢迎张三迷带来这首《百年之后》。 山海底和荒无知竟燃烧你烧尽你所有痛苦的回忆，我跳进河里想抓住一个漂流瓶，北岸南京又回到原地，风声爱情我听不见你，火柴亮起的微弱气息，你容颜依稀美丽美丽，在月光流影或平行时空抚摸你，拂去你深埋早的空气，想带你穿行我飘荡不定的森林，满座寂寞无人曾问心，幻想凄迷我吹你沉默的百年之后也余生风铃轻轻叮叮，在无着堆积或者爱你深的窗景，放浪和宿命扬帆沉寂，每一次前进当风西去落下迷离，千船重影我望的朝夕更替，百年之后天真如往昔梦里梦里，在空山海底或荒芜之境见过你，丢失的都是自己，得到 很美的一首作品，百年之后，当然演唱很美。这首歌曲的编曲跟前面听到的都不同，使用的是传统的这个交响乐的配置哈。据说想要做出一个交响乐这样曲风的作品，你是想3年的时间？ 他写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念头，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去做。 难点是在哪里？ 没机会。 没有机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交响乐这样的一个编制是吗？那这次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有了呢？ 因为有制作费了。 好，非常的直给哈。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大歌等待着各位，所以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收看请听好。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张三妮。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观看到了，等你们哟。接下来这首作品现场演唱有一点难度，欢迎张三妮和史俊禄带来《无常事》。 细圈低田区，究竟哪里错是我的家？寒风刺骨，烟倦冷淡，没有缺壳，心动得可怕。你发你啦，你啦啦，就算沙地亦然是荒芜。你啦。直到被当作垃圾，无能地离开花，毫无根据放大了把牙，离开好吗？抛弃他吧，在世不过是句句一场。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活到天光也是个垃圾。滴答滴答滴滴答答，前后靠像似熟悉空话，旁观者太荒谬，一句说不清，叫我去听他落到苦空长。一铺雪，一铺影，无影。 输，一铺亦无人可得车，迷自天会给你加命。 这个现场完成的很棒，来自于我们现场演唱的《无常事》。身处在这个无常事，好像不缺生活当中会发生种种的无常的事情哈。对于歌手而言，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当然是创作歌手而言的话，就是可以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点滴的那些细节点全部化成自己的灵感，在作品当中唱给大家听。过多的细节不用去其中的探讨了，大家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有任何的感慨，那是属于你自己的，好好的珍视。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三明也是带来一张全新的 EP， 叫做《坐忘茶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乎是把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全部的献给了各位，不是几乎了，是真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喜欢听的话，记得去关注一下。当然，如果你要想在现场当中见到三明，而不是通过广播当中去见到他，有没有什么方式？最近有演出哈？你看， 我 连演出都是非常腼腆的。 三咪在7月21， 啊， 就下周五 六， 下周六在成都小酒馆万象城店。 有要去成都的朋友，下周六晚上可以有场演出。 然后在7月23，在重庆坚果 Live House， 8点半也是。 不是专场。 哎，要不要打一架？我们有视频直播，很好看。这最后的一个彩蛋哈， 成都是联合专场，是和另外一位音乐人力先达一块的联合专场，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看到更加详细的信息吧。 可以可以， 新浪微博就是张三迷这个字， 对，搜索张三迷。 好，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能还能带给大家一点点的作品，马上呈现给各位。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三明或许不是一个很出色的表达者，但是他的作品呢确实是很出色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多多的关注。接下来最后一首作品呢，也是我们现场可能听不完整，但是大家可以听到一段，同样是来自于一批坐忘茶馆当中的一首《接云》。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974W秀，咱们不见不散了。接云继续的欢迎张三明。 谁的家乡还留条条鱼，与你走上风是爱的那里，月色的融化白驹闪闪走，再把少年天空与秀色的伤疤细听切离过，心与手花都是我们沉鱼沉入的大话，四季都动荡天乱在惆怅，山无浮云轻就是个在细数回在梦走走写花风，愚昧痴呆无奈和人生不过几度平庸，恋恋终成空。